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爬楼梯到底是伤身还是健身。那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嗯，欢迎李教练啊。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也是源自于最近我看到微博上的一个热搜啊，就是有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说爬楼梯到底是伤身还是健身，因为已经听到了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说这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啊，但是又有的人说了，嗯，他挺伤膝盖的，要是老这么爬的话，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膝盖过早的啊出现一些损伤。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有介绍啊，说爬楼梯的时候膝关节要负担我们体重3到4倍的重量。那也看到有这个医生就介绍说呢，爬楼梯对膝关节有没有害要看我们的年龄和体重啊，也说白了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情况。比如说30岁以前而且体重比较轻的人，膝关节稳定性又比较好，希望保持比较好的心肺耐力的话，我们可以每天去爬一爬楼梯。当然呢，到了30岁以上，关节稳定性呢又比较好的人，偶尔爬一爬楼梯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个前提了，就是不建议作为我们的锻炼方式了。但是，如果是体重严重超标的朋友，我们在任何时候其实都需要大家尽量避免爬楼梯。有了这个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类型给大家做出的这个提示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会让大家更好去判别自己到底属于哪种类型嘛。当然我们其实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和李教练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也记得李教练之前提到过说爬楼梯是有方式的嘛，不然就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那当然我们结合刚才听到医生的这个介绍啊，那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呢？又如何去更好的辨别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爬楼梯呢？就像有的朋友就说了，哎，我觉得我的体重没有什么问题，我也认为我的膝关节稳定性比较好，但是爬着爬着，哎，怎么出现了问题？这个可能就会让很多的朋友产生了困惑。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去就这个爬楼梯的问题好好展开来说一说吧。 好，好，那我想说啊，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膝关节爬楼梯的这个顾虑和禁忌真的是非常多，我周围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首先是那些要减肥的客人，他们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啊，听说这个爬楼梯还是那个挺减肥的， 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我想就在我这个上下班的时候，那我就增加点爬楼梯呗，对吧？那还有一些朋友说真的不能爬，这个太伤膝盖了，对吧？那到底能不能爬，除了刚才我们说医生所讲的年龄体重这是一个初步的因素以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去考虑，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要把这些因素要加进来的话就比较好。那我们还是说年龄啊，比如说一个一来说，当然年龄越大以后，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机能如果从不锻炼的角度而言就是加速下降的。 嗯， 就是我们人一生当中就是身体机能最好的就是在中年。 嗯， 人到中年其实是最 黄金时期， 黄金时期了。对，再往后就开始逐步衰减嘛，就像一个山峰一样，逐步到了山峰已经开始往下下坡了，对吧？所以年龄越大呢，刚才我们这个里头医生都说了，30岁作为一个黄金点啊，对于关节，其实也就是说，从30岁开始，我们的机能很多的，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啊。第二呢，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体重，啊，其实体重的问题，当然身体越重，压力就越大。关节的压力都很多，因为在我们爬山走路的时候，那我们重心更迭 单脚交替往上蹬这一下的瞬间的时候，关节压力是承受很大的压力的，啊，小则两倍以上，大则3到4倍，还要看你有没有背东西负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体重越大当然是不好，但有没有标准也不能说，那有没有个范围？当然有了，还记得我们之前教过大家那个 BMI 的数值吗？ 对。 BMI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最健康的合理的范围，上限呢我们说亚洲人群不要超过23就可以了，那 BMI 的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所以您现在的身高您知道了，身高您现在的身高的平方按米来算啊，比如说我1米7，就是1米7的平方，1.7的平方再乘以23，就能算出您的体重上限来不要超过多少，如果发现超了的话，那就不太建议您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爬楼的训练，建议您要减重，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先减重，不然关节承受压力，不用走楼梯了，就站着都压力大，都会有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是体重是第二个我们说要关注的一个点啊。所以年龄体重刚才我们医生一讲过完以后，那作为我们的角度还要再了解我们客人的什么，您的这个比如说运动和伤病史， 对， 下肢这个不光是膝关节了啊，比如说有没有崴脚啊的经历，对吧？或者下肢有没有受过伤的经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之前有没有做运动，对吧？做的是什么运动？比如说，哎呀，我之前有打篮球或踢足球，对不对？或者有跑步，对吧？那就是会涉及到一个运动的技术规不规范，还有就是过度使用身体关节的软骨磨损的情况，还有肌肉的记忆或是否肌肉不平衡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如果说都没有，可能受伤时也没有什么，但是就没有什么额外的运动，对吧？那我很清楚了。那不管您在哪个阶段，之前都没有运动史的话，那你开始要做运动的话，那你的下肢肌肉排列肯定是有问题的，肌肉也不平衡，张力也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运动和伤病史。了解完这个，还要了解职业状况。如果您是天天坐在办公室，那就完了。所谓的那就完了是什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和信号，本来就活动量就少，然后又坐在那里就更不动了。 对， 所以呢它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化，所以要了解。但是如果相反，您的那个职业是需要自己走过来走过去，跑过来跑过去的，不断老在动的，往往比那些不动的要强很多。 是的 啊，所以这个就要了解职业的一种特性，是久坐还是要有活动的，还是要有额外负重的。如果您说您是快递小哥，可能这种情况就怎么样，哎，和普通人相比较，您的这个下肢的力量和耐力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或很容易去纠正和改善。但是还要注意，就是有些可能过度，对吧？那这个职业它就是天天的要用非常多，比如说就是那种搬运工人，他不光是要走动，他还要负重，那他可能下肢会过度使用，所以就是与职业有关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下肢的排列。从形态学上我们看一下你的骨骼排列是否正常，关节的位置是否正确，在下蹲走路跑的时候关节有没有声音响声，对吧？然后你有没有感觉那种卡顿，然后两条腿走路的时候是不是直线。我记得我跟孟英之前有一次做节目，做完节目我们出去看，很多人走路好像和犯了职业病一样的，一开始孟英说让我看，我说看什么，结果没有看，我说看一个背影发现走路都有问题。 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周围的这个周围都是写字楼周围嘛，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在写字楼里办公，应该都是属于这种 久坐的， 对，久坐人群嘛，所以看那个走路都有问题。 是的， 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下肢排列，你从后边看或前面看，这个两个人这个腿走路下肢是不是一条直线，还是那个腿左右摆动身体也跟着晃动的那种，对吧？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就是我还想谈你，比如有没有一些伤病的问题或损伤，比如说年龄大了退化，我们叫这种髌骨的软骨的退化，还有就是关节炎，骨性关节炎，就是老了衰退了，软骨也磨了，对吧？然后肌肉也萎缩没有力了，然后已经有骨刺的这种情况，关节退化了嘛，有没有类似诸多的这些情况，这些把这些情况都给他考虑进来以后，我们就能告诉大家，哎，到底适不适合，怎么才能适合，哪些是适合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啊，我刚才说这么多因素，我们就说哪些是合适的。如果以下那些点有一到两个点您发现自己有而且还挺严重的话，那就代表 这个我们说上下台阶这种锻炼方式，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做了。 是的 啊，首先年龄其实我们说只是要看身体状况，如果您之前有运动的话，年龄大点也没有关系。 对， 反而我们会把这个身体的问题放到后面，就是下肢排列和伤病的问题。如果之前这个年龄轻就更没有问题了，对吧？那个只要年龄轻，你的机能都是很好的，所以锻炼正确的锻炼方式就会让你收获益。 嗯 啊，所以年龄的问题，如果是我们年长的朋友，我们说了30岁以后的朋友啊，那你要开始关注后面的这些点。 对 啊，第二个就是体重。 对 啊，我们说过这个，刚才说过了，身高米的平方。 BMI 给自己测一测， 23和自己现在的体重范围比一下，有没有超过？举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我用计算器算一下啊，我身高171，我就算1米7吧，1.7的平方，哎，算下来等于2.89，然后再乘以23，我算出来这个数值是66.5公斤，我现在体重就是在66到68之间。对，就是有时候吃多了，对吧？吃饱了撑的，就是68。 得有个上下限啊。 对，有时候早晨一睡醒起来就66，也就是说，目前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对于我的关节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您算一下自己的，对吧？哎，这个时候，哎，听着我们的广播，这个拿出手机计算器算一下，如果您体重超标了，那我就建议您要先减重。 嗯， 哎，你像减重不是要跑步啊？不一定跑步嘛，骑自行车对吧？游泳啊，其他方式是不是都可以啊？年龄和体重说完了，我们就说一下运动和伤病史。运动分两个，就是运动过度和不完全不运动，这俩都不好。 嗯， 什么叫运动过度呢？就比如说我之前每周都会去踢球的，但跟我踢球的那帮朋友，他们不是跟我一样一周只踢这一次的，甚至他们有的一周能踢4到5次。 哇， 注意啊，我们都是有工作的，一周能踢4到5次，每次2个小时的话，然后他说，哎呀，我这儿有伤那儿有伤，那代表的什么？ 过量了吗？ 哎，对，过量了。 对， 就是说你目前你身体的状况无法支撑你能每周支持4到5次的这种运动的话，那也就代表你在消耗损耗你的身体。 对 啊，那我们说合理的建议是什么？其实每周一周是7天，每平均一下，每天有1个小时左右的中等至剧烈的活动，每周至少有3天是剧烈的活动就足够了，能达到让我们获得健康的标准。如果你一周有5次，每次都2个小时，还挺剧烈的话，可能就超标了。 嗯， 对，所以不要过度训练。 对， 所以我们说经常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健身房办了卡，我为了不吃亏我要天天去，一开始有热情我们都能理解，你坚持不到1个月之后，你就发现你不会天天去了，可能太辛苦，身体都没有恢复。所以运动量要保证，尤其是我们成年了参加工作了，对吧？那以后我们说能保证如果每天有1个小时锻炼，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非常不容易。对， 但是你要想获得健康，一周至少3次，每次1个小时以上，我觉得就够了。 是的 啊，所以要找到自己平衡的点， 这是一个度的把握嘛。 对，但是对于那些已经退休的朋友啊，已经这个放这个工作呢已经可以放一放，回归家庭回归自我生活的朋友， 有大把个人的时间啊，可以让我们去尽情的安排 对，去设计去安排， 对， 对吧？那也是每天建议不超过1个小时， 嗯 啊，就足够了。尤其我们退休的朋友年龄一般都偏大一些，过度的训练呢对身体的恢复不够，或者说营养的这种补充不够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消耗。 对， 因为每天可能不工作，突然闲下来也不太习惯，我们也能理解。但是注意温度，现在太冷了。 嗯。 第二就是注意时长啊，不要过度使用，因为过度的训练会磨损我们的关节和软骨，啊，甚至错误的习惯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嗯。 所以这个运动的一个度的把握，对吧？还有就是完全不做运动的。完全不做运动的人呢，就会有以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柔韧性变差，身体变得僵硬，自己弯个腰捡个东西都感觉腿伸不直费劲，手都摸不到地，就双手同时腿伸直情况下是触碰不到地的，对吧？这种太柔韧性受限吧。第二就是什么，好久不做运动，其实肌力是下降的，肌肉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你说你肌肉的力量和耐力都不够，你去爬楼梯就很容易动作变形，你动作变形在错误的位置上进行练习，给身体就会带来额外的损伤。所以我们想说这两者啊，一个是过度的，一个是完全不动的朋友，那我们要慎重。所谓慎重就是你要把后面下面的两个点搞清楚了， 那你就可以去爬楼梯。如果没有搞清楚，那我们还是不建议您现在去爬楼梯。 嗯， 好了，如果没有了这个问题，下肢的好了，你运动还好，那我们就要说下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响声。 嗯， 下蹲的时候啊，或者我坐在这里伸腿的时候有没有响声。有的有时候每个人说，哎，李先生，我就第一下动的时候响一下后面就好了啊，这都算比较轻微的。 嗯， 所以有的朋友说，哎呀不行，我一蹲就响，您听，一蹲就响，那为什么会响啊？那我们的髌骨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股骨的有一个轨道，它是一个滑动的过程。这个髌骨呢是连接在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上的，所以呢在这个滑动的过程中，那火车跟那个铁轨的关系就是髌骨跟股骨的轨道关系。 嗯， 那如果这个火车脱轨的话才会响。 那我们就明白它为什么会响了啊。 能理解了吗？ 嗯， 也就是说目前因为你肌肉的不平衡导致你的髌骨不在正确的轨道上。 对， 所以呢蹲一下咯楞一下可能就会响。你别把这个响当做一个哇好神奇身体会响，响一次就 滑 一 次 啊。对，梦一说滑一次，我想说磨一次啊。响一次就磨一次，把什么就磨掉了，软骨就磨掉了。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会有那个髌骨软骨炎的问题。 对， 然后因为老不用它，然后又没有力，位置不正，周围的那个髌腱髌骨到我们下面的胫骨结的这个位置的髌韧带就会很紧。 嗯， 导致那个髌骨的周围都属于粘的状态，粘连状态，所以一动腿嘎嘣一响，都是嘎嘣一响。还有就是有些人过度运动，让是他腿外侧的肌肉特别紧强大，股四头肌的内侧头没有力，我们说是一种拔河关系。 嗯， 那边太强了，那个中心是叭叭叭叭叭就偏到了墙的那一侧了。 对， 不行，这个髌骨呢要在中间才可以，所以两边要势均力敌才不会响。 对，是平衡的嘛。 对，如果你发现一侧过于强大，另外一侧没有，你会发现你摸坐在这里，你摸你大腿上方偏前内侧的这个部分， 嗯， 如果它都没有凸起来的话，代表它的这个部分萎缩了，力量不足或经常不被用到。 嗯， 那你的髌骨位置就不会正确。 对 啊，所以这个就要留意和小心了啊。所以这种响声我们是不希望听到的，对吧？如果响声是正常的话，那是不是你随便做一个动作，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全身都得这样响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出现响声，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信号是什么？代表我们身体的骨骼排列不正确， 有问题了嘛？啊， 那如果骨骼排列不正确，也就是代表包裹在骨骼周围的肌肉的关系是出了问题了。那我们要通过肌肉训练的方式来让它趋于平衡和保护，减少这种响声的出现。 嗯 啊，好了，如果这个问题也排除掉了啊，那我们说那怎么办改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要放松你的股四头肌，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排列问题了。什么排列？首先是站立的问题。如果你站在那儿，我一看就是个 X 型腿或 O 型腿的话，那你肯定下蹲是有问题的。 嗯， 第二你自己做一下下蹲，你可以让你的同事帮你拍个视频，就是你面对着他做一个下蹲，还有侧面的时候做一个下蹲，你看一下自己这个下蹲的动作，蹲的时候两个腿是不是在摆动。 嗯， 然后蹲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膝关节靠近 夹起来啊，内扣吗？ 啊，还有就是蹲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会这个重心控制不好，弯腰或者甚至都蹲不下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告诉我们的身体排列和柔韧性都有问题。 嗯 啊，所以我们都需要把它们去改善。所以我们刚才你看到大家听到我说的这个顺序啊，从年龄、体重、运动史、伤病史，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下肢 的一些是否有一些骨性关节炎的本身病症问题，最后就是你的下肢排列、响声等等这一系列。所以我们把这每个点都排除掉了，都解决掉，都没有问题了以后，那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正确去使用下肢。 嗯， 你学会正确蹲之后，你才能正确的去走上下台阶的动作， 对， 这样才能去有效锻炼。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爬楼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好还是不好。它的确也是需要分情况，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特点来决定。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收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震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爬楼梯这个经常会被大家选择当做一种健身方式的形式到底适不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可能很多朋友就想问，我一定要爬楼梯吗？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爬楼梯，但是爬楼梯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对 啊，它就和我们要能会下蹲，会能系鞋带，会能把东西举过头顶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嗯， 你不经常用手臂不举过头顶，你40到60岁之间就容易得肩周炎。 是的 啊，你老不下蹲，你不用下肢，下肢肌肉萎缩，最后腿部没有力量，然后天气冷一摔倒滑倒就容易骨折。 嗯， 而且你经常不做运动，下肢不动，那热量没有消耗，肚子就会大。 所以好多问题其实都与我们什么身体的肌肉它本身的功能，身体的机能不够不足导致的问题。如果连个搬运自身体重上下楼梯都做不好，对下肢有问题的话，那可想而知这个我们的身体的机能是多么的差，活动能力是多么的弱。 对 啊，其实这样活动能力弱，腿部活动少，你的心脏功能也不会得到加强。 是的，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啊，并且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嘛，就会造成。 对， 嗯， 所以这种都不是我们大家期望所看到的吧？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说的是爬楼，包括爬山，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功能去做这些动作，而不是说我怎么不做这个动作回避开它。如果你回避开它，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现象，叫做用进废退。 对， 就发现你的腿越来越细，腿型越来越不好，然后呢就是特别没有力量和耐力，整个这个人就会特别没有精神。好，那我们说完这些了，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啊，看一下，哎，上面的问题你排查一下，对吧？有没有体重的问题，排列的问题，对吧？我们说怎么算排列问题，就是首先看到两个腿看上去是直线，对吧？从你的骨盆髋关节、膝关节到脚踝，哎，三个点连成一条直线，这才行。第二，下蹲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来帮你看，你的髌骨要对准你斜肩的方向， 嗯， 啊，而也就是说脚趾的第二、第三个脚趾的方向去下蹲才行，一直指向这个方向下蹲。如果你发现下蹲的时候不是指向这个方向的话，哎，或者左右摆动的话都不可以。 对 啊，那这样代表你下肢的排列不好，下肢排列不好，骨头没有摆正，你训练的肌肉的那种发力的记忆就是什么呀？错误的。 对，你上楼梯肯定就会造成问题了。 对，上楼梯上的多你就会肯定会出问题。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啊。好了，那所以如果这些问题你都清楚了以后，那我们说我们要解放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解放我们的髌骨。 嗯， 怎么解放我们的髌骨呢？就是大家可以坐在一个凳子上，或者说你坐在床边也可以，把你的那个不舒服的内侧的腿放平。如果你坐在凳子上，就坐在凳子的边缘， 嗯， 把一条腿伸直放松， 嗯， 然后现在用你的手扶住你的髌骨，它是可以上下推的， 嗯， 如果发现很紧推不动，就代表它周围粘在一起了。 嗯， 它除了可以上下推，它还可以怎么样？左右去推。对，你会发现它又可以上下推又可以左右推的时候，哎，代表你的髌骨的活动度是怎么样 OK 的。 是的， 嗯，如果发现不能推好紧，它没有那么灵活的话，那麻烦你这个就推一推它，解放我们的髌骨 啊，上下左右都要推一推。 对，你先上下推，毕竟它是沿着肌肉的方向嘛，然后再左右推啊。对，所以这个就能把它的周围的肌肉张力和筋膜还有肌腱的这个韧带的这个这些整个的这些比较接触的部位都给它舒展开来，活动开来。 嗯， 对，揉也是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啊。好，揉完以后呢，我们要做下一个就是拉伸。 嗯， 拉伸哪里呢？我们说过那个腿很不容易平衡，老产生响声，就是你大腿前侧这个叫股四头肌的肌肉它产生了不平衡。 对， 所以我们要拉伸它。怎么拉伸呢？你可以站起来，对吧？ 嗯， 然后一个手扶住墙壁，那如果你要拉伸左腿就要用右手去扶， 嗯， 扶你的这个左腿。如果你要拉伸右腿就用左手去扶，所以一个手扶住桌子或墙壁维持稳定，下蹲下来，比如说我现在左手扶桌，那我就用右手去抓我的左脚的小腿， 嗯， 从后侧去抓， 嗯， 抓住我的小腿以后站直，站直以后呢，让我们的左侧的小腿充分弯曲，整个大腿向后伸展开来， 应该说叫提起来了啊。 啊，可以说啊，我跟你说提起来，就像好像把那个脚心拿起来一样。 对对， 提起来以后呢，让你的这个左腿朝向你右侧的臀部方向主动去靠近， 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左腿的外侧有拉伸感才 对。 对， 很明显。 注意啊，小细节，第一个一定要抓小腿， 嗯， 不能抓脚背或脚踝， 是的， 效果不对。 嗯， 第二，一定要站直，如果你没有站直去做这个动作的话，身体是垮掉歪的话，就没有任何拉伸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是不行的。拉伸完这个以外，我们刚才说了髌骨也活动完了，拉伸完这个解放完我们的髌骨了啊，解放完髌骨之后，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始放松周围的肌肉。膝关节周围有哪些肌肉？除了刚才我们说拉伸了完我们大腿前侧的这个股四头肌了吧，还有哪里肌肉？大腿后侧的什么腘绳肌。 嗯， 啊，这个腘绳肌很重要，有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腿伸不直也踢不起来，就代表你大腿后侧的腘绳肌怎么样？ 太紧了。 太紧了。 嗯， 它为什么那么紧啊？是因为它弱。 嗯， 它弱它才会紧，不用它它会越来粘在一起，它就会变紧。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动作训练把它激活以后再去拉伸它。 我们平时天天坐在那儿，你想想它得多紧， 嗯， 攒在一块了。 一是坐着，第二就是老不动它、 嗯、 你要是坐着完了活动开它也可以，但是你发现我们大多数人的活动没有办法把它活动开来，就会有这个问题、 嗯、 啊。那我们说怎么去活动我们的那个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呢？那第一个方式呢，我希望大家躺在垫子上做做那个空中自行车。对，这个时候关节会分泌很多的滑液。第二呢就是蹬自行车的时候大腿前侧和后侧都会协调发力。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做下这个臀桥一样的骨盆卷动。 嗯， 就是躺在垫子上，双脚踩在地面上，膝关节略小于一点九十度，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骨盆和我们的脊椎逐节卷起来，抬离地面。或者说您做臀桥也可以啊，但您要感受到大腿后侧也在参与就对了。 那为什么不直接做最简单的，就是这种勾脚？ 嗯， 那不就直接就能感觉整个腿部的后侧都得到拉伸了吗？ 嗯。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动作好像不在，就是它只是很单纯的去做膝关节的动作， 嗯， 或腘绳肌的动作，对于整体回归到我们的综合动作中的这种效果啊，或这种干预方式怎么样？不明显， 嗯， 啊，不明显。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臀桥，甚至我们叫骨盆卷动，对吧？然后呢，再做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拉伸的动作，对吧？哎，那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它和我们的骨盆整个关联起来。因为我们的腘绳肌啊，它是连接在骨盆到我们小腿的，它跨过了两个关节、 嗯、 你只做一个腿往回勾的动作，向后勾的这个动作只锻炼到部分的腘绳肌， 嗯， 所以它效果不是很明显 哦， 啊，因为它是一块双关节的肌肉， 嗯，所以我们必须得做相较于这种单一的拉伸较为复杂的一些动作。 对、 嗯、 所以刚才的动作你做一下臀桥，做完臀桥以后你也可以躺在这里抱着你的大腿，你的大腿要垂直于地面，然后去努力去伸直你的小腿啊，这样的话你发现躺在这里伸直你小腿的过程的时候，你的大腿后侧也得到一个充分的拉伸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放松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当然一些小的肌肉什么腘肌啊，还有一些腓肠肌啊等等都会跨过，但它们的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反而是我们这些大肌肉群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控制啊。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要去尝试把这个后面的腘绳肌给它打开。还有就是我们的内收肌，大腿内侧，刚才我们的股四头肌跟腘绳肌分别一个在大腿前侧一个在大腿后侧，下面要说一下大腿的内侧了。 嗯， 啊，大腿内侧还有大腿的外侧，大腿内侧是我们的内收肌群，内收肌，大腿的外侧是我们的臀中臀小肌啊。所以呢，如果你知道了我们的这个肌肉，刚才做的是蹬自行车也好，下蹲也好，臀桥也好，都是大腿前后侧的肌肉的话，下面就要做一个大腿内外侧的动作了。那怎么做一个内外侧的动作呢？就是上半身站直，双膝微屈， 嗯， 然后让你的大腿向内夹，向外打开， 嗯， 啊，就像一个那个鱼的嘴巴一样，大腿向内夹紧，就嘴闭上了，膝微屈，然后双腿夹紧， 啊、 双腿打开， 就做这个动作， 双腿夹紧，双腿打开，对， 哦、 要做这个动作啊，就是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打开我们的髋关节。其实我下一个就写到了，就是如果你想让膝关节没有额外的压力，前提要把你的髋关节和脚调好。但这个动作的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大腿向内夹向外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它非常好的激活了我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 嗯， 还有核心的肌肉，而且充分好的激活了我们的脚趾，这样为下一步去找到他们的训练去减少膝关节压力而做铺垫。 嗯， 膝关节是一个传递关节。 嗯， 什么叫传递关节？就是其实它的发力和它的动作都起源于髋关节和脚 给它带动的。 对，只要我把你的脚摆正，把你的髋关节发力找对，膝关节摆到他们俩的连线上去做动作的话，就怎么样，安全的是 OK 的。 那刚才说到这个大腿内侧，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坐着做，干嘛非得站着做？其实坐着做不是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对，是可以起到，但是只有你发现你坐着做的时候没有办法练到臀呐、 哦， 你站起来坐，你就会发现，当两个腿向外打开的时候，你的臀会被激活的。 是的， 如果你会做那个骨盆后倾的话，你的髋关节后的臀大肌会被充分的激活。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的整个髋关节在我们说在这个水平面或冠状面的这个稳定的能力就建立了。当它稳定能力建立的时候，你下蹲的时候，你的腿就减少会左右摆动了。 对，更稳定啊。 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有设计的。当你站起来，你去做， 嗯， 你会发现，哎，不容易，好像都不会发力，大腿内侧怎么去夹，好像还会。两个膝关节向外旋转打开的时候，那个臀部就没有感觉，因为可能骨盆前倾了，或者没有站直。站直了以后，上半身立直，双腿膝微屈，这样左右摆动起来，哎，这个臀就能被激活了。 嗯， 很多人不是想练翘臀吗？你臀都激活不了，怎么练翘臀啊？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然后下面呢，还要激活我们的什么足部、脚呢？足部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脚趾，一个是脚踝。脚趾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要能站在脚趾上。英文它写的描述叫 standing on the toes。 嗯， 什么叫站在脚趾上呢？就是你的脚掌要离地，而不是简单的脚跟提踵就完了。所谓的脚掌要离，就只有脚趾在地板上才 撑着嘛 才行。所以你要想一下，那个脚趾得练多强，把这么重的一个体重的人给它顶起来。啊，如果你不练这个功能的话，你脚趾脚踝没有力的话，那你下蹲膝关节就会收直。 嗯， 啊，这是必然的。所以很多朋友，我的客人当中，我让他脱了鞋，看他那个脚，他膝关节都有问题，没有几个会用脚趾的。 嗯， 但凡会用脚趾的，膝关节都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还有就是有一个崴脚的问题，如果这件崴脚史没有处理好，现在是习惯性崴脚的话，那你膝关节也不会好，因为脚都不稳了，那你怎么能让你的膝关节也稳定？ 对， 啊，教大家两个动作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保持双脚平行的情况下，尽可能下蹲，膝关节超过脚尖。 嗯， 这个超脚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是增加小腿跟脚的一个角度，让它变小，脚后跟不要离开。我们把这个幅度叫做足背屈的幅度。 那我们的双脚要分开多大呢？ 双脚还是与肩同宽就可以了。 哦， 最主要就是要积极下蹲，膝关节要超过脚尖。这个时候你的脚背呢，就感觉好像勾起来一样，小腿前侧有挤压。后面有拉伸感，脚跟不要离开。 嗯，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啊，下蹲提高我们踝关节的柔韧性。第二个动作就是提踵了， 啊， 站姿提踵， 不是得拿脚趾撑地吗？啊， 对，所以一开始你可以扶一个桌子，你要发现站在脚上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只是踮脚，脚掌还在地板上，或者是垫子上，那这样练习的强度和量是怎么样？不够的。 嗯，那如果练习用脚趾抓地呢？用处怎么样？ 可以啊，但是你前提是你能撑起来吗？你不是光只是把那个用脚把地上的笔捡起来这种训练，它不是的，就是你得逐步的练习。一开始可能，哎，李佳，我只能按照你说的尽可能颠一下，但我可能一闪一下，但是我没有办法保持在那里。为什么？慢慢来。李教练也不是一天一说这个动作站在脚趾上马上就会站在脚趾上了，但只不过就是你需要强化你自己。 嗯， 然后呢你慢慢提高，哎，我就有这个能力让他站在脚趾上了。 嗯，对。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容易出现抽筋儿的情况？脚掌，我当时就有过， 不是脚趾就抽筋了。 哎，对对， 最后我们做一个动作，绷脚尖， 一会儿都会抽筋。 很多朋友让他绷脚尖，那个脚趾用力抠并在一起，一会儿就抽筋了啊！感觉掰不开，你得反手把脚往回掰，才能掰开。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部位好久不用了，你的肌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发过力，结果就导致什么呀？就会出问题。 嗯， 抽筋，但抽筋还好。抽筋代表你练到了，然后这次会补充过去血钙，然后慢慢以后做到这个动作时就不会抽筋了。所以足的动作做好，髋关节的动作做好，我们就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膝关节了。 嗯， 但是在这个髋关节中，我还推荐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对于膝关节很好的一个髋关节的练习，叫做踢毽子。 啊哈哈，对， 就是梦莹会踢那种花毽吗？ 踢不好。 除了从前面这样可以踢， 不是还可以外踢吗？ 是不是还可以外面踢？ 对， 是不是还可以翘后面的踢？ 对， 对吧？其实这样踢对我们膝关节都是好的。 嗯， 啊，它能让我们的髋关节很灵活，把腿活动开。 对， 那膝关节的压力就能怎么样？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其实刚才前面这些动作呢，都是一种什么呀？我们说是一种热身和激活。 我们做完这些动作以后，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下肢的什么能力了啊，然后把它的排列搞好以后，我们做下蹲练习，做平衡练习，这样呢就能有效的提高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功能。 嗯 啊，所以呢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把我们的身体的骨骼排列好，摆好，柔韧性打开，才能做下蹲。 嗯 啊，其实我们讲过好多的下蹲，对吧，有各种下蹲的方法。第一种就是自然的蹲下去，孟岩我们之前说过，下蹲的时候这个下蹲就不，膝关节别超脚尖了，大腿平行到地面就可以了，后背挺直，侧面来看像一个闪电的形状啊，像一个 S 的形状就可以了。然后站立起来的时候要踮脚尖，拉长自己的躯干和身体就可以了啊，也可以是，也可以什么，有一些其他方式，就是什么靠墙静蹲。 嗯，对， 对吧。但其实靠墙静蹲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下靠墙静蹲，而不是只做一个靠墙静蹲，我停在我能坐的那个位置上去做靠墙静蹲，这个是不行的。比如说一开始我躺在墙壁上，我的大腿与地面的夹角是45度斜的，这种小腿垂直于地面的这个高度、 嗯、 就可以做一个静蹲啊。然后慢慢我再调整调整调整，我可以把这个腿慢慢接近于水平，但还没有到水平，然后去做这个下蹲靠墙静蹲。 嗯， 所以我为什么要换位置啊，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每一个位置去练的肌力，它只会在那个位置产生肌力去保护我的关节，所以我要不停的换位置，直到换到哪里，换到可以大腿平行于地面去做下蹲才可以。 嗯， 所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静态的蹲，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种正确的蹲的方式，下蹲嘛，那我们说这个下蹲的正确方式一定要下蹲，背部要挺直，然后呢大腿平行于地面，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肘关节可以放到膝关节上， 嗯， 肘碰膝以后，这个时候你的髌骨要指向你第二第三个脚趾的方向。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你最好照镜子，面对镜子做，如果没有镜子来看，你下蹲的时候你要自己看到你的膝关节髌骨要在你脚外侧一个拳头的视野外侧就可以。 哦， 现在想说什么，怎么判断你的髌骨要指向第二第三脚趾的方向，照镜子，面对镜子做，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 嗯、 如果从自己的视野去看膝关节和脚的关系的话，就是一个拳头。 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要主动让你的膝关节下蹲的时候向外打开，同时你的大拇指要踩在 地面上。 哇， 其实好不太容易的、啊、 是的，对 啊。然后能这样做下蹲的动作，背部挺直，大腿平行，又不超脚尖，连续去做的话，我想告诉你，你才做对了一个下蹲的动作。 嗯， 当你能正确使用做身体做下蹲动作以后，你就学会了正确使用身体了以后，那我们就要提高它的耐力水平了。 嗯 啊，怎么提高它的耐力水平啊，我把这个动作我们之前讲过叫蹲站立嘛，对吧，你可以连续下蹲15次到20次，然后呢你也可以靠墙定蹲30秒以上，这才能作为一个基础打底。那这样的话你的下肢的功能力量耐力就有保障了，那走路上下台阶问题就不大了。 嗯 啊， 对， 所以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说当你学会了正确的肌肉发力以后，我们还要练一些单脚支撑的平衡，有一个硬拉叫罗马尼亚硬拉，就其实就是单腿硬拉啊，单腿下蹲的动作，手机说那你就能做单腿下蹲的动作。 嗯， 你只要能做好单腿下蹲的动作，一样的道理是什么，能做好单腿下蹲的动作，也就代表你一条腿能支撑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上下台阶就怎么样， 对，是正确的， 就不容易受伤。 对对 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看一下我们做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我很多朋友说又深蹲又硬拉，对吧，我们做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不要在生活的被生活的不好环境把身体带到不好的习惯，做运动的目的是可以让我们在抵抗那些不好的习惯，保持身体的健康，甚至还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嗯， 对吧，其实爬山很好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这些，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能力，还有一些正常应该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就比如说像爬楼梯，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不需要天天爬楼梯了，但是架不住比如说今天电梯坏了， 哎， 又或者说是最常见最常见的，现在家中啊大家上厕所基本我们都是坐马桶了，那外头的一些公共的卫生间它就有可能是有蹲的， 对，蹲便， 对， 嗯， 那你能不能蹲下去，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能力的体现了嘛啊。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关系并不大，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有必然联系的。 对， 嗯， 孟莹说到这个蹲便的这个，在国外有个要求啊，65岁以上老年人，不管是坐便还是蹲便，然后首先这个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然后结束以后可以站起来冲完马桶，头不晕， 哦， 可以不用手的辅助站起来头不晕，而且不会引起血压的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敢不敢自己尝试一下？首先时间可能自己就未必能够达标了啊，所以这个的确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要去做一些注意。当然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像李教练曾经跟我们一直谈到过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合理的正确的运动习惯是不是被我们已经深深的植入到了脑海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去做到了，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反正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说是不是能爬楼梯来判断，而是因为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些动作，而不能说爬楼梯对膝关节不好，并不是，可能是您的身体不允许爬楼梯。那如果我们现在连一般的楼梯都没有办法爬的话，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这个环境不是扁平的，就会有这种上上下下的这种起伏，如果下肢的这种活动能力都没有的话，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当下肢活动能力不足的话，直接影响就是心脏功能的衰退。所以我们说老年人为什么要防摔倒啊？防摔倒最后不是因为骨折问题，而是因为防摔倒以后没有下肢活动能力，心肺功能弱衰竭，最后就出现了，很快就离开我们了。 嗯， 所以我们说你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下肢力量的活动能力以后，那你很多问题就怎么样迎刃而解了啊，所以也不会摔倒了，你的心肺功能也正常了，那你的身体健康就会很好了。而且我们力量的建立都是从下肢开始的，所以下肢的力量训练，下肢的功能特别重要。 对， 下肢功能一丢失，整个人的健康一半就没有了。 是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着重强调就是对于我们膝关节周围这些部位这些肌肉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呢我们是从通过爬楼梯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并不仅仅局限于爬楼梯，更多的还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需要用到这些功能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自如的完成它，而不是就是很吃力的去做，但是还未必做得好做到了，反而有可能还给自己造成一些损伤，那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啊。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能够更重视自己下肢功能的一些训练，并且把刚才李教练提到的这些对于我们下肢尤其是膝关节稳定性的这种练习去多多的进行，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影响我觉得才是更加切实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好，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能 够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 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三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零。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设计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遗产。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风寒效应显著，预计傍晚前后风力明显减小，外出活动请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山区北风强劲，不适合登山。晒太阳迹象指数为5，不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森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0天。